学楼外面忽然乱了起来，一个女生从走廊跑过去，一边跑还一边对其他人说道： 哎，你们知不知道那个救过许志的少年和他丫鬟来咱们学校了？听说许志跟疯了一样在找他们呢。 真的假的？ 快走啊，咱们也去找找看。 说着教学楼里的学生呼啦啦的就跑出去一片，基本上都是女生。杨小锦似乎想到什么似的也跟在后面，只是刚下楼，一大群人就正巧撞上了李神坛和司礼人。一个女生看到李神坛就惊呼了起来： 啊，魔术师，你是那个魔术师？ 大家看着李神坛和司礼人，有人嘀咕道： 他们俩不会就是救了许志的那两个人吧？ 这么帅的李神坛，再加上身边有个可爱的司礼人看着像个丫鬟一样，跟传闻虽然有所不符，但这么特殊的两人出现在面前，很容易联想到刚刚那个女生在走廊上说的话。李神坛都傻了，这他妈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啊？可还没等他说什么呢，好多女生都认出他来，跑过来找他要签名。然后他就看到杨小锦在人群外面冷冷地看着自己。前一刻杨小锦还心中有所触动，想去看看是不是人想素呢，结果转眼就撞上了李神坛，这让杨小锦很失望，甚至想对李神坛开一枪。只见李神坛拨开身边的女生尴尬笑道： 啊，我就是路过。 杨小锦一声不吭地看着李神坛，李神坛拉着司礼人的小手： 我们这就走。 你这么怕我吗？ 杨小锦挑挑眉毛： 我怕你？开什么玩笑啊！ 李神坛嘴上说着硬话，转身就走。 我是怕你家那口子。 旁边的女生想要追上去，可李神坛抬手间撒出漫天的扑克来。当扑克消散后，他和司礼人已经不见了踪影。杨小锦站在原地若有所思，可他想再问点什么的时候，已经找不到李神坛的踪迹了。旁边的女生都看向杨小锦，这段时间来洛城早有传闻，新来的那个魔术师很有可能是个超凡者，对方魔术之神奇都是用超凡能力来实现的。就刚才那凭空消失一幕，怎么可能是魔术啊？随便想想都觉得更像是魔法。可这么一个人竟然说怕杨小锦家的那位，这感觉诡异极了。只是一句话的功夫，就让杨小锦在周围同学眼里神秘起来。一些女生心中惊疑不定起来，杨小锦男朋友到底是什么人啊？杨小锦心中还有不甘，想要继续往外走，只是他刚动身就愣住了。只见一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女人就站在不远处。杨小锦冲过去疑惑道： 姑姑，姑姑，你怎么来了？ 那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女人帮杨小锦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笑着说道： 有事情，跟姑姑走一趟西南。去西南干什么？已经证实庆氏真的拥有核武器，之前我们没有找到他的核试验基地，现在必须去解除这个隐患。这一次一定要查出来一些蛛丝马迹，你跟我一起去，暴徒里其他的人对西南的了解都不如你。 说着杨小锦的姑姑就打算转身带杨小锦离去，可让他意外的是，这一次杨小锦并没有跟着他走，而是站在原地沉默。 怎么，忘记我们的信念了吗？ 没有啊，只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学校门口人来人往，而这两人像是孤立在这繁华喧嚣的世界之外，他们好像就不属于这个平和的世界。姑姑看着杨小姐： 还有什么事情是比信念更加重要的？ 杨小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转而问道： 有任小素的消息了吗？ 其实这也像是一种回答。杨小锦看着自己的姑姑，对方一贯强势，不然也不会和杨氏分道扬镳了。姑姑本名叫做杨安静，对方甚至觉得自己的名字太文弱，便自己改了名字，叫做杨安晶。 杨小锦抬头直视着自己姑姑的眼睛，而对方则沉默一秒后平静回答， 没有，我要去找他，等我找到他就去西南和姑姑你会合。 你说你亲眼看到他被长矛洞穿了腹部，那你也应该知道被洞穿腹部还卷入洪水的人生还的几率有多小。换做你，你能活下来吗？ 活不下来，但是他呢？ 不过是个没长大的男孩而已，兴许说了什么让你高兴的话就让你一直记着。可这世界上的感情从来都没有那么坚定和忠诚，若是他活下来也肯定已经另有新欢。 他不会，他和这世上的所有人都不一样，独一无二。 杨安京沉默了。 抱歉姑姑，我还不能去西南，我要去找他。以前我也以为我可以安安静静地在这里上学，不去关注外界的事情，直到忘记他。但今天某一刻，我感觉他像是就在我身边，直到这一瞬间我才明白我忘不了。 那你知道去哪儿找他吗？ 不知道。 那你怎么找他？ 用我的一生。 任小素带着周莹雪准备离开时，却被老李和秦生迎上。一见面，老李直接伸手去摸任小素的头发，想要看看是不是假发。任小素无语地看着老李揪自己的头发。 你干嘛？ 哦，你头发发质挺好啊，怎么保养的？ 保养什么？两位来就是为了这事儿？ 老李转移话题道。 你们打算在洛城住多久啊？我们作为东道主，好歹也要招待一下吧。要不要我们领你们四处转转？ 不用了，我们这就打算离开了，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此时他交给希望传媒江旭的那句话已经登报，任小素想要尽快回到61号壁垒去等待王富贵的到来。老李听到任小素要走便哦了一声。 好，那我们送送你吧，再给你们安排一辆车。今后有什么打算？说咱们关系都这么好了，如果我想找你聊天，总得有个地方可以去吧。 任小素想了想，自己的去处倒不必瞒着老李，他也有心和骑士组织交个朋友。 我要先去一趟你们洛城外面的黑市，然后直奔61号壁垒。 啊，行，我知道了。 这时候旁边的琴声忽然说道， 小素哥估计也听说过我们骑士的事情吧。 琴声跟任小素同龄，为了亲切一点就直接叫小素哥了。 哪方面？ 我们在找人，骑士组织已经找了很久了，他叫任小北，跟小素哥你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 任小素心里咯噔了一声， 那还真是巧了。怎么要我帮你们找人是吗？他有什么特征？如果见到他的话我一定告诉你们。 老李认真地打量着任小素的表情。 别的特征我们也不知道了，只知道他的长相还算清秀。 不知道为何，老李感觉任小素顿时轻松了许多。 如果遇到这个叫任小北的人，我一定通知你们。 其实某一瞬间，任小素自己也在想，这骑士组织和清河集团要找的人会不会是自己而不是颜六元。不过任小素更加希望他们两个都不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是从火种公司实验室里走出来的，就算活着也200多岁了，不会被别人当成怪物看吗？可这个人小伟只与他有一字之差，颜六元又一眼认定似的叫他哥哥，这中间复杂的事情让任小素一时半会儿想不明白，太混乱了。任小素决定先不想这些。聊着聊着，他们已经走到了壁垒门口，老李说道， 那就送到这里吧，保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别之后 周莹雪开着老李他们赠送的越野车驶向黑市。路上的时候，周莹雪忽然问道： 老爷，他们要找的那个人叫做任小北，会不会就是你啊？ 不会，他们说那个任小北长相还算清秀，我这么帅，怎么可能是我？ 合着您刚才突然松了口气，就是因为听到这面相还算清秀，然后您觉得肯定不是您了？ 周莹雪开着车，感觉自己胸口里半天都有一口气上不来。不过周莹雪忽然发现，自打和老李琴声分别之后，任小素都心事重重的，也就没再说什么。任小素看向车窗外面，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两人没有直接去61号壁垒，而是先去黑市，把之前从安静寺那里得来的酬劳借助黑市赌场全都洗了出来，这才再次出发。时值11月的末尾，整个壁垒联盟都已经进入了冬季，开始有大量的物资运入壁垒准备过冬，街道两旁的植物也开始泛黄干枯。61号壁垒倒是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往年爬墙虎到了冬天都会掉光树叶，只剩下光秃秃的藤蔓，可今年这爬墙虎反倒郁郁葱葱的，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它却像是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似的，而且还蔓延了更广阔的范围，将那一片片居民楼都给点缀得分外好看。61号壁垒里好多人听闻此事就去围观，王氏财团里有喜欢拍马屁的官员就上报文件，对王胜之说这是吉兆啊，说明王胜之将王氏壁垒管理得太好了，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服穿，所以老天才会降下这种吉兆来。王胜之一笑了之。西北路上修筑铁路和快速路的流民工人仍旧忙活着，越来越冷的天气好像对他们没有太大的影响，大家早就习惯了，这还远远不是最冷的时候。但是北方草原此时已经是冰天雪地了，但是壁垒联盟以外的地方与176号壁垒接壤。176号壁垒也是独立的，不归属于哪个财团，只不过他们平时声明并没有178要塞那么显赫，大概是因为他们很少遭遇外敌的缘故。呼啸的风在草原上刮过，不光天上在飘下巨大的雪花，连地面的积雪都在一层层的被吹起，然后再有新的雪来覆盖。整个世界是灰暗的，天上的乌云像是一头黑龙在咆哮似的，雪永远也下不完。草原上，上千头巨狼在雪中一步步地朝着东边行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狼群里面的狼顶在外围，而之前在外围对抗风雪的狼则回到狼群中央取暖。灾变之后天气始终恶劣，就连这些狼群身上厚厚的皮毛都难以抵御这样的风寒。狼群继续向东方移动，在雪地上留下长长的脚印，然后再被风雪掩盖。狼群之中，颜六元坐在狼王的背上，身上还裹着厚厚的皮革，一层又一层的把他裹成了一个胖子，只有这样才会勉强保暖。皮革是狼群捕获猎物后颜六元和小玉姐包下来的，因为北方草原人类较为稀少，且分布极为零散的缘故，其他生灵的数量倒是增长极快，狼群在这里根本不愁食物。颜六元眼看着冬天就要来临，便开始收集猎物的皮毛，因为没有针线，所以只能草草地裹在身上。后方还有狼群背负着一卷一卷晒干的皮毛，那是颜六元现在的资产。颜六元平静地转头看向一旁，小玉姐也和他一样坐在一头狼的背上。小玉姐问道： 六元，冷不冷？ 不冷。 颜六元拉下皮草做的围巾苦笑： 小玉姐，你都把我裹成这样了，我怎么还会冷呢？ 就是此时，他们在远处看到一抹昏黄的火光，那橙黄色在这灰暗的世界里就像是有温度一样。颜六元说道： 应该是北方的游牧民族了，某个小部落，就从他们开始吧。 然后他拍了拍坐下的狼王， 走，我们去那边看看，也许可以弄点主食吃，天天吃肉有点烦躁了。 说着，狼群竟开始在雪地上奔跑起来。那千狼奔腾之中，他们身上的毛发迎着狂风变成波浪，看起来极为壮观。那小部落的数十座帐篷里烧着火塘，火塘上有黑色的小铁锅在煮着什么东西，咕嘟咕嘟的，听起来很有质感。可坐在帐篷里的人突然惊愕，他们听到外面的风雪声中还有奇怪的声响。紧接着一声尖锐的狼嚎刺破了狂风，扎入每个人的耳朵里。此起彼伏的狼嚎吓得帐篷里那些牧民面色大变，他们在北方经常和狼群打交道，却从来没有见过声势如此浩大的狼群。有人在帐篷里大喊， 保护马群和羊群，不要让狼群惊扰到牲畜，快快把咱们部落里的那几支枪拿出来。 说话间，部落的头人已经从腰间掏出一把老旧的手枪，他掀开帐篷的帘子便要冲出去惊走狼群。北方草原上的狼群，只要你开几枪杀了他们几头狼，狼群自然就会退走。可这次他刚跑出帐篷就愣在了原地，只见外面有着数不清的巨狼正静静地矗立在帐篷外面。那巨狼的个头比草原狼还要庞大，看起来就像是一头头牛。部落的头人吓得呆立当场，他很清楚眼前的狼群是不一样的，恐怕自己开多少枪都不会有什么作用。他见过狼群，可他从未见过体型如此之大、数量如此之多的狼群，这不是他们可以抗衡的力量。部落的头人声音颤抖着对身后的族人说道， 带着女人和小孩离开，男人留下来拖延一些时间，走的时候骑马。 说到这里，部落的头人已经有些绝望了，这冰天雪地的，马匹怎么可能跑过狼群？就在他已经准备等死的时候，那面前恐怖的狼群竟然分出了一条道路来，两头更加硕大的狼正背负着一男一女两人缓缓走来。部落里所有牧民都被惊呆了，他们想不明白，这狼群竟然还是有人操控的吗？而且那坐在狼王背上的男孩脸上还有着银色的毫光在血管里流淌着，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少年神明。草原上总是流传着关于神的传说，但其实牧民们并没有真的见过，而眼前这位如果说不是神明，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解释吗？部落头人身后的牧民全都呆住了，这风雪的天气里太多变故让他们暂时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帐篷里的火塘被外面烈烈的风吹得乱晃，帐篷里有女人紧紧抱着自己的孩子瑟瑟发抖，而狼王背上的少年和他身边的女人看起来神秘且强大。只是部落头人心中始终不解，难道真的有神明降世了吗？颜柳元坐在狼王背上来到牧民面前，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所有牧民，等到那些牧民再也不敢直视他的时候，颜柳元才终于笑道， 北方太冷了，臣服我，明年我带你们去南方过冬。 不管是慑于狼群的危险，还是本身游牧部落对于神明的崇拜，这个颜柳元来到草原后碰到的第一个部落已经成为了他的附庸。部落头人仍然是部落头人，原本那位牧民汉子说心甘情愿地让颜六元接管整个部落，但颜六元只是笑着拒绝了。部落头人疑惑不解， 啊，您来这里不是为了？ 颜六元笑着解释道， 哦，你的部落太小了，我要的是整个草原。 至于要整个草原干什么，没人知道。一开始部落里的人都躲着颜六元和小毕姐走，生怕得罪了他们。大家对颜六元更多的是敬畏，畏大于敬。可后来大家渐渐发现，少年颜六元先不说，这少年旁边那个叫做李小玉的女人真的很好， 天晴了也会帮大家干农活，甚至还会跟大家一起去捡牛粪晒干了取暖，一点也不嫌弃牛粪脏。小玉姐还会给小孩唱儿歌，声音清脆又动听。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断层远超中原人想象，这里甚至连最基础的电力都没有。各个部落费尽千难万苦之后，重新驯化了牛羊马匹，然后依河放牧为生。颜六元找到的这个部落连名字都没有，只是一群牧民历代结群生活，自然形成的部落。不过颜六元听说过，这草原上还有很大的部落，而176号壁垒防备的也正是这些大部落。按照部落头人哈桑所说，其实他们也归属于某个大部落，只是平日里并不用经常打交道，只是对方每年春天都会来收缴一部分牛羊马匹。如果要和中原打仗，大部落则会派人过来提前通知，要求他们去指定的地方集结。部落里的一些枪支就是那些大部落发的，都很旧了，看样子是以前从中原人手里抢来的。哈桑看了颜六元一眼，小心翼翼地说道， 到时候等开春了，他们要是派人过来， 没事，我来应付。 自打颜六元成为这个部落的新主人之后，部落里那些牧民一开始还挺担心的，他们担心颜六元会不会太过残暴，毕竟是有狼群跟随的人，想想都觉得十分凶恶。而且数量那么多的狼群，部落里的牛羊马匹可不够吃啊，万一那少年让狼群把牲口都吃光了怎么办？可结果颜六元接管了部落之后，便挥散了狼群，让他们去自由觅食。草原上的食物多得很，没必要把牧民的牲口给吃掉。也有牧民看到颜六元驱散了狼群便起了心思，这时候会不会是颜六元最弱的时候，趁这个时候杀死他，这样就不用看他的眼色了。倒是部落的头人哈桑理智一些， 我们杀了他，万一狼群回来给他报仇呢？而且这样的人驱散狼群自然有极大的自信，说明人家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 这下子其他人才偃旗息鼓，不想再偷偷杀死颜六元的事情。一周过去，当哈桑跑去跟颜六元汇报事情的时候，颜六元似笑非笑地看着哈桑说道， 你是个聪明人。 哈桑一下子就明白颜六元在说什么，结果这反倒让哈桑以后在颜六元面前更加谦卑。颜六元原本以为大部落来人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结果大雪初停的第三天就有人骑马而来，手中持着一杆结杖。对方来到哈桑他们的帐篷门前大声说道， 大汗命你们十天之内抵达准格尔河旁的大帐，参与这次南下的劫掠。 游牧民族南下抢的不是钱，而是生活物资。颜六元听哈桑说今年太冷了，一场大雪冻死了好多牛羊，如果不南下抢食物，恐怕好多人都过不去这个冬天。他们也不用去抢劫壁垒，毕竟中原人很多生活物资都是在荒野的工厂和饲养厂里。早些年大部落首领很愚蠢，喜欢跟176壁垒正面作战，去抢劫壁垒里的东西。结果这位大汗在一次劫掠中被乱枪打死，中原人的热武器绝不是他们可以抵挡的。但是这位新大汗不同，他们去年就找好了路线，硬是给他避过176壁垒，一路抢到了176壁垒后面去。等176壁垒驻军反应过来时，他们已经靠着进化过的马匹那强大的机动能力绕路回了草原。也正是这一仗奠定了这位大汗的地位，很多部落头人这才算是服他了。不过他们那次抢的东西对于整个中原来说并不算太多，所以也并未引起中原的重视。而这次这位大汗像是尝到了甜头似的，竟然在刚刚入冬的时候就召集所有部落一起去打仗。那手持结杖的人看向哈桑， 怎么不回话？难道你要抗令不尊吗？ 那也没关系，带我回去把消息带给大汗，踏平你的部落，也不用去中原了。你们的牛羊马匹正好分给那些受损失的部落。 哈桑顿时急了，他赶紧看向颜柳元，那手持结账的人皱起眉头： 你看别人干什么？ 这是我们部落的新头人，所以得听他的。 那手持结账的人看向颜柳元： 小屁孩而已，你们部落为何会推举他当新头人？ 旁边的小玉姐叹息一声，转身回帐篷，却听颜柳元笑眯眯地说： 回去告诉你们大汗吧，我们部落会去中原，但不是现在，而是我当了大汗以后。你可以活着回去，但我猜你马上会被天上的雄鹰啄瞎眼睛，因为你睁着眼睛也跟瞎了没太大区别。 大家本以为这只是一句狂话，可就在这时，天上忽然有一片阴影飘过，那手持结账的人抬眼一看，正看到一头雄鹰朝他落来，还没等他惊呼呢，那雄鹰便叼走了他的一只眼睛。颜六元的笑容渐渐消失。 回去告诉你们大汗，生或死，他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旁边的哈桑突然拜倒在地，所有牧民跟着哈桑跪了下去。在他们看来，刚刚雄鹰啄瞎持节时的一幕更像是神迹，这是真正的神明。时隔多日的任小素已经回到了61号壁垒，他并不知道北方草原上正发生着什么，那个蛮荒之地正有一支新的力量在悄然崛起。回到61号壁垒后，任小素首先是回到自己的院子里，准备处理土豆射手打死的小偷，结果这次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看样子集镇上的流民也学聪明了，知道这院子有进无出，索性就不敢来了，这反倒让任小素有点不适应起来。后院倒是有一束野花，任小素立刻明白这大概是小鹿给他的信号。他们之前约定过，如果那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女人走了，小鹿就要给他提醒的。任小素松了口气，那女人总算是走了。不知为何，那女人坐在小酒馆里时，任小素总会感觉到一种压迫感。周莹雪进了院子之后，赶紧洗了抹布，再帮忙打扫家具上的灰尘。任小素挑挑眉毛： 你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勤快？ 周莹雪皱眉说道： 老爷，你都离开这里多久了？太脏了，晚上我睡这里会浑身痒的。 谁让你住这里了？你自己去买房子住，集镇上的房子又不贵，我这院子就一个居室，咱俩怎么住？ 以前可能是因为条件有限，所以任小素和周莹雪住过同一间酒店房间，但现在周莹雪这么有钱，任小素肯定不乐意和她共处一室，以后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容易闹出什么误会。 那这里的房子多少钱啊？ 3万块钱就能买一间和我这个一模一样的砖石房子了。 周莹雪一听要3万块钱，守财奴的性格又发作了。 老爷，我可以在你的屋里打地铺，我可以给你洗衣服，我还可以给你捶腿。 任小素的脸瞬间就黑了。 我是没给你分钱吗？好歹也算是身家小千万的人了，省这点钱。自己买房子住去，我也不知道咱们在这里会住多久。 哦。 周莹雪恋恋不舍地出门了。很快，任小素就听到隔壁院子里响起周莹雪的声音： 什么？要6万块？房子涨价涨这么快吗？你怎么不去抢啊？ 隔壁院子的房主说道： 这是我家祖传的院子，我儿时的记忆就在这里。那你说多少钱？你也还还价呢，说不定我就同意了。 隔壁的院子跟任小素这里就隔了5-6米，所以任小素听得清清楚楚。其实这房主也很想把房子卖掉，之前闹鬼的事情对他影响很大。只不过他看到周莹雪珠光宝气的样子，就想着能敲一笔是一笔，而且穿着这么光鲜亮丽的周莹雪买他房子， 肯定是有什么企图啊，说不定他这房子过几天就会变得很值钱。周莹雪想了想说道， 这个是你让我还价的，3000。 房东急了， 3000？你在恶心我吗？最少3万。 周莹雪瞪大了眼睛， 那我岂不是恶心了你10次？不行，最多恶心你3次。 任小素听到这话摇摇头，她自顾自地打扫房间，而隔壁的砍价声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了晚上，最后砍得房东头皮都麻了，以19000的价格把院子卖给了周莹雪。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晚上和周莹雪一起去小酒馆里吃羊肉泡馍的时候，说书先生正在讲东湖陷落的故事呢。他听到任小素的脚步声就面色大变，如临大敌。说书先生已经从任小素的脚步声辨认出了他的身份，而小鹿原本看见了任小素来了便兴奋地迎上来，可看到任小素身后的周莹雪时，脸瞬间耷拉下来，扭头去了后厨。任小素对周莹雪说道， 这里的羊肉泡馍很好吃，你可以尝尝。 说着他跟店里伙计打了招呼，一边听说书先生讲东湖陷落，一边等羊肉泡馍。不出意外，这次的故事里仍然有他，或者准确地说，这次故事的主角其实是老许。等羊肉泡馍端上来之后，周莹雪看着自己这份一片肉都没有，再看看任小素碗里满满的肉。 老爷，你带我来吃羊肉泡馍就是为了吃两人份的肉吗？ 任小素哭笑不得，这肯定是小鹿干的好事。他抬头看去，正看到小鹿气鼓鼓地坐在说书先生旁边。周莹雪顺着任小素的目光看去，立刻就恍然大悟。他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自家老爷，怎么这位老爷的桃花运这么旺呢？刚送走李然，这就又来一个小姑娘。等酒馆打烊之后，小鹿沮丧地跟着说书先生回到了家里，进家门就开始撕自己叠好的千纸鹤。说书先生听着动静当时就乐了 对，撕了，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结果说书先生还没高兴多久呢，小鹿又开始重新叠千纸鹤了。说书先生纳闷道， 你不是刚撕了一堆吗？怎么又开始叠了？ 小鹿倔强道， 我喜欢他，跟他无关。 说书先生的牙都开始疼了， 这都从哪儿学来的呀？ 任小素独自回到院子里，只是让他有些意外的是，后院的土豆射手竟然散落了一地的碎土豆。这一幕让任小素愣住了，分明是有人翻进后院挨了土豆射手一顿毒打呀，可是人呢？挨一顿毒打之后跑了吗？ 这恐怕是超凡者呀。 任小素沉思，只有超凡者才有可能在挨了这么重的毒打之后全身而退。可那个戴着黑色鸭舌帽的女人不是走了吗？难道61号壁垒还有其他超凡者？这让任小素提高了警惕，有人在盯着她。她回来的第一天就遇到这种事情，肯定不简单。是王富贵他们吗？ 不至于。 任小素感觉王富贵就算看到了报纸，也不会这么快就赶来这里吧。而且王富贵他们根本扛不住这土豆射手，也没有必要翻墙进后院。直到两天后，任小素在酒馆里遇到鼻青脸肿的秦生。任小素仔细地打量着秦生， 两天前翻进我后院的人是你吗？ 鼻青脸肿的秦生尴尬笑道， 你说什么呢？我才刚来这里啊。 任小素沉思片刻说道， 一般人在尴尬的时候就会用哈哈哈来掩饰，有多尴尬就有多少个哈。 任小素看着鼻青脸肿的秦生，心中有些哭笑不得。甭管秦生承不承认，他都明白前两天翻进院子里的人 一定是眼前这个和自己同龄的少年骑士。只是任小素疑惑道， 你怎么跑来61号壁垒了？ 哦，秦生一本正经解释道， 我们组织有个规矩，成为骑士之后必须在集镇上待一年，因为我们平日里都住在壁垒里，所以上一任骑士领袖就觉得这样一来新骑士很有可能不懂得人间疾苦，这才定下的规矩。 确实有这个必要，要是壁垒人都有你们这样的心思就好了。 这些骑士一个个正直却不迂腐，任小素觉得这在当下时代里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时代里优秀的人极容易大善或者大恶，但这两种任小素都不认可，甚至偶尔想到大善时还会心里一阵发疼，那种疼闷在心里就像是深海之下的潜流，沉重且不易察觉。当然他尤其不喜欢的是那些劝人向善自己却内心龌龊的人。秦生来了之后也算是为任小素的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秦生每天也不干别的事情，就在集镇上帮助一些流民打水，还会帮忙给流民修补窝棚。这个冬天格外寒冷一些，很多流民的窝棚漏了风，却找不到可以修补窝棚的材料。任小素感受过这样的心酸，秦生这样的有钱人能体会一下这样的生活也是好事。不过与任小素想象的不同，一开始他觉得秦生可能会手忙脚乱甚至帮倒忙，但实际上秦生的动手能力极强，而且荒野上的生活经验非常丰富。秦生从荒野上打了2天的地鼠，然后用地鼠皮来缝补窝棚，地鼠的肉则分给流民吃掉。他缝补窝棚时很熟练，反正比任小素要熟练很多。任小素好奇问道， 你以前经常做针线活吗？ 不是，以前跟着老师训练，在荒野上一走就是2-3个月的时间，那时候老师什么事情都让我做，锻炼我的动手能力。老师说骑士是荣耀，从不培养废物。 任小素寻思着，这怕不是老李偷懒的借口吧。他看向秦生，虽然对方生活经验很丰富，但一看就感觉是很好骗的良好少年。秦生的院子也买在了任小素的隔壁，他和周莹雪现在就是任小素的左右邻居。不过任小素戳破秦生之后，秦生也就再没有翻过后院，主要是秦生也知道那后院有奇怪的植物，想悄无声息地进去不太容易。每天秦生帮助流民之后都会跑去酒馆找任小素，眼瞅着不知怎么的，周莹雪、任小素、秦生三人都开始在酒馆里打起斗地主来了。小鹿见了以后也加入牌局，三人斗地主变成了四人斗地主，两副牌，八张底牌。这两天任小素在集镇上找了好久，想要买到希望传媒的报纸，可这里的杂货铺老板没有王富贵那么上进，真是一点报纸都不看，每天就守着自己的小店过日子。任小素寻思着，自己总不至于天天翻墙进壁垒去买报纸吧。报纸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希望传媒这样格外尊重事实的报纸，能让任小素了解到很多信息。他身边又不像别人一样拥有着庞大的情报网络，所以只能自食其力。任小素晚上去找了说书先生，进门之后直接开门见山， 您知道哪儿能弄来希望传媒的报纸吗？ 说书先生瞥了他一眼， 怎么开始关注时事了？ 因为我孤身一人呢，也没什么可靠的情报来源，所以看看报纸也好，可以获得不少有用的信息。 旁边的小鹿撇撇嘴， 你可不是孤身一人。 任小素哭笑不得，却见说书先生一脸不欢迎的样子，从床底下抽出几份报纸来递给任小素。任小素愣了一下，眼瞅着报纸竟然还是今天的，可也没见谁来过给说书先生送过报纸啊。对方果然不是什么一般人，之前关于安京寺的信息还是对方告诉自己的，还有戴黑色鸭舌帽的女人来时也是说书先生让小鹿提醒自己的。 谢了。 任小素坐在椅子上看起报纸来， 小鹿就在旁边撑着下巴看他。只是任小素刚开始看，说书先生竟是勃然大怒： 你拿着报纸滚回你自己家里看去，在我这儿看算怎么回事啊？走走走走走。 任小素一脸莫名其妙，这说书先生是怎么了？以前大家相处的不还挺好的吗？不过任小素匆匆离去，也没多说什么，因为报纸上的内容已经吸引到他了，他得回去再看个仔细。今天的希望传媒报纸上说，罗兰近期将抵达王室壁垒做客，这一举动非常大胆，也非常的危险。而且报纸上还说，王室壁垒里已经有不少激进青年组成的团体，想要在罗兰抵达王室壁垒之后对他进行抗议，希望庆氏可以自己放弃核武。任小素沉思，这罗胖子胆子真大呀，明知道王氏是现在最针对庆氏的财团，竟然还硬着头皮过了。这上面还有罗兰的行程，途经65、63、62、61号壁垒。这个行程是罗兰自己提供给希望传媒的，他就是要在所有人的目光下走一趟王氏，让大家看看他是否问心无愧，看看他有没有这个魄力。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心想，等罗兰来了61号壁垒，要是遇到危险了，自己可以出手保护一下。他转而看起了其他新闻，一个是北方草原似有异动，176壁垒已经多次发现游牧民族的前哨，也抓住过一些人。据俘虏所说，北方草原上各个部落正准备集结南下，因为冬天一场大雪死了不少牲口，他们要来劫掠一些物资。还有一个不太起眼的新闻被任小素忽略了，61号壁垒内爬墙虎蔚为壮观，成为奇景。任小素看到这条新闻时只是嘀咕一声无聊，就翻了过去。都啥年代了，爬墙虎也能成为新闻吗？关注点有用的不行吗？61号壁垒外的集镇上，灰暗的小屋里，少年琴声正点着蜡烛，用一支钢笔在一个本子上写着。12月7日上午10点，任小素照常出门前往酒馆，晚上19点离开。没有异常，也未监听到有用信息，目标任小素回到家中之后，屋子里就只有翻书的声音。任小素在集镇上仍旧可以得到报纸资源，以此说书先生赠予，无确凿证据。这是琴声在记录任小素的生活规律，而他旁边还放着监听设备。这设备是不用放窃听器的，只需要在他屋子里把收声设备对准任小素的院子就可以了，这也是琴声必须和任小素做邻居的原因。设备是便携的，装电池用，电量快耗完的时候自然会有清河集团的情报人员过来更换。琴声带着任务来到这里，每个人成为骑士后确实需要在集镇上生活一年，但一般都是在洛城外的集镇，绝不会跑这么远。毕竟骑士组织随便去别人地盘上常住，很容易引起其他财团的误会，但现在顾不得那么多了。等琴声写完这几段文字之后，他又从旁边拿出来了另一个本子，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他想了想，然后认认真真地写上几个字，12月7日打牌，然后就没了。不是琴声不想多写，而是他这一天净打牌了，别的啥也没干呀。在琴声来到61号集镇的时候，这本子上的生活还挺充实的，有描述自己经历了什么样的训练，也有描述自己经历了什么样的景色和荒野，再比如写了晚上吃的是鱼，老师教他如何在河流旁边的泥土里做陷阱等鱼自己进来。当然他没写自己完成过什么挑战，这让琴声觉得有些遗憾，因为把成就形成文字会更让人有荣誉感。翼装飞行，高空跳伞，早些年玩这些的日子让琴声回忆起来都感觉血液像是要沸腾。可惜了，现在禽类太生猛，玩不成了。清河集团的机场早就荒废， 最后一架小型涡轮螺旋桨飞机也被收进了仓库。秦生看着自己的日记，当他来到61号壁垒之后，那丰富的生活就改变了，每天都变成了打牌。12月5日打牌，12月6日打牌，12月7日打牌。秦生心想，自己绝对不能再堕落下去了，一定要有所改变才行。12月8日打牌。旁边任小素坐在屋里看着12月8日的希望传媒报纸，主要是关注着罗兰的行程。结果任小素就发现，这罗兰来到王室之后，基本上什么正事也没干，就跟旅游似的。任小素把报纸放在旁边的桌子上，然后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看向天空。他在88号壁垒的图书馆里看到过一本书，说灾变以前的人类都很难看到蔚蓝的天空和群星的模样了，而现在头顶星光璀璨。所以其实人类在那场灾变之中毁灭的是自己，而不是整个世界。人类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极为渺小的。第二天照常去酒馆打牌，生活好像又突然平静下来似的。只是回家的路上，任小素愣住了，只见他面前一个风尘仆仆的老头正迎着他走过来，而这老头手里还举着一副白帆，帆上写着神算子。那神算子见到任小素的第一时间眼睛就亮了起来，他步伐忽然加快着走向任小素。 少年，我看你骨骼惊奇，这日后啊必有大福报啊。 任小素挑了挑眉毛，这货上次还说自己有血光之灾，不对，会给别人带去血光之灾，这次就直接说自己有大福报了。却听神算子捋了捋胡须说道， 少年，我算你命里大兴之地就在这西北，不要在这里多做停留了，赶紧啊回西北去吧。 神算子这捋胡须且带着神秘微笑的样子，很仙风道骨，高深莫测，如果能把脸洗干净，衣服也洗干净就好了。 我的大兴之地为什么在西北？ 神算子老神在在地说道， 因为我算到那里有很多人等你回去。 任小素吐槽道， 我知道你是178要塞的人了好吗？张小满都给我说了，不就是想让我回178要塞吗？我这事没忙完呢，不去。 好尴尬呀。 神算子差点把手里的帆都给砸地上。 张小满这个大嘴巴。 这一路上，神算子先是匆匆赶去了74号壁垒，因为他听说那里快塌了，可是还没等他赶到呢，74号壁垒就已经塌了。于是神算子又找到难民队伍，可当他找到难民队伍的时候，任小素已经和秦生他们脱离了大部队。神算子也算是问了好多人才找到疑似任小素的目标，不愧是老情报工作者，这样都被他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一路追到了61号壁垒来。要知道神算子可没车坐，他是硬生生两条腿跑过来的，人都他妈跑瘦了。干粮吃完了，卫星电话也早就没电了，荒郊野岭的上哪充电去？现在对于178要塞来说，他都算是失联人员了，可他都这么惨了，还想着第一时间先把任小素给忽悠回西北再说。但是他才刚开始忽悠就被任小素拆穿了。神算子内心里暗恨，等他回了西北，要不把张小满锤得叫爹，他就白跑了这1000多里路。任小素继续往住处走去，神算子就跟在他后面碎碎念着， 哎呀，中原眼瞅着也要乱起来了，你看你在这儿他们多危险呐。 任小素奇怪地瞅了大忽悠一眼，这他妈是正经劝人的话吗？大忽悠追着任小素念头， 你在这中原漂泊不定的，不管到哪里，大家眼中你都是危险分子，对不对？ 但是回到幺七八要塞就不同了。幺七八要塞是你的家呀，大家巴不得你更厉害一点，谁会害怕你呢？ 说着说着，任小苏到家了。他本想直接把大忽悠给关在门外，结果大忽悠硬是用半个身子卡住了院门。任小苏无奈放他进来，确实就如大忽悠所言，他跟幺七八要塞的关系很好，例如张小满、焦小晨、富饶、林平安，他们都像是家人一样。所以他就算不想听大忽悠絮叨，但也不至于太让人家难堪。隔壁秦生也结束了牌局回到家里，他在路上就远远看到好像有谁跟在任小素身旁，而且还追到了任小素家里去。这让秦生忽然亢奋起来，这搞不好就是重要的线索呀。秦生赶紧回家架起监听设备，可他刚听两句就愣住了。此时大忽悠坐在任小素家里的椅子上继续嘀咕道： 现在大家也都服你了，你只要回了幺七八要塞，你就是少帅。少帅是什么？你知道它的意义吗？你在中原，这里的人容不下你，可你只要回去，这些年西北偌大的地盘还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听到这里时，秦生就已经震惊了。他老李乃至整个骑士组织都认为任小素或许是个超凡者，但看样子也是个独行侠，背后没什么势力结构。可现在他才发现，他们猜想的根本就不对，这任小素的身份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啊。幺七八要塞是个什么地方？哪怕在中原也是赫赫有名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